呢集黑白讲，咁啊之前咧嗰两集揾阿 J 先生，我哋倾咗佢嘅啲创业啊、移民啊或者啲故事咧，其实未完嘅，佢仲有好多嘢分享嘅。不过我哋节目讲唔晒嘅，有排啊，咁可能过多半年又再揾佢再倾下咁啦。咁啊今集倾埋先啦。咁啊上次讲到话咩选择 A 餐 B 餐啦，咁睇下佢哋自己点嘅生活啦。咁但系讲翻你自己啦，咁你。选择零售啦，后屘做埋网购，咁因为好多人咧就觉得网购好似好简单喎，咁咪平啲嘢上网咁咪开咗啲发票就得咯。 你个生意额唔好咁大，你唔好得罪人，唔系简单咯。但系嗰啲只能够系小恩小惠，同埋你嗰啲都报唔到税，即系好简单。你台湾你其实你开国税局嗰下咧，佢有份绿保俾你，就是、你公司登记证啦、其实佢另外仲有几沓系嗰啲Leaflet 係講嗰啲稅務啊、進口啊、奇力八個原來用咧，嗰啲全部都係好重要嘅嘢。係啊，咁因為其實比方數好簡單，你冇諗過喺台灣賣貨 ，if 你攞去報税，當你嗰件貨係 OEM 工廠出嚟嘅，佢會問翻嗰間廠攞翻嗰啲原材料嘅一啲 source 邊度嚟啊啲 source 啊，或者可能係一啲工廠生產嘅證明啊，要揾BSMI 去處理，哇！即刻力 愛咩 咁樣？我第一次聽咧咁樣，咁但係當再耐咗，其實就要去知道呢啲嘢，即係唔好以為真係純粹賣唔賣。特別香港本身，我哋身處喺一個自由貿易嘅地方，進出都好少管制。就算玩具香港都唔使黐呢個。哇！台灣管到傻啊！即係呢啲位你要留意咯，如果唔係，其實你好容易賴嘢，你唔知道。比方說，有聽過一啲朋友佢可能買一啲啊，台灣有幾樣嘢比較好賣，我聽過黃道益個內油，仲有嗰啲唔知食 好多，我啲台灣朋友都要幫佢買。 係啦，然之後有啲食啊，嗰啲檸茶定唔知，可能香港老人有我飲曬佢。其實有啲入唔到口啊，好多人講，或者你要入，你要比方說好似藥物，你要走去揾翻。負責藥物嗰個department去做 test， 做完 test 之後，你每次入嚟你都要申請嗰張嘢。每次喎，唔係你做完一次得喎。即係呢啲係規矩上你要 check 清楚你做邊範，你揾翻邊範。一比如好似打個標準局，佢咁多部門，你揾邊個咧？你要自己食咗揾。咁喺我哋過去一年就發現咗好多咯。咁所以點解我哋做到咁專？因為以前我哋個項目先，之前有講過就話好多 item，越做越少啦。我哋得翻就係、是。 做專啲咯， 首飾規範咁樣，咁就做專啲。咁你嗰個通路先至會集中啲，同埋你可以喺嗰度了解多少少。即係你越熟嗰啲嘢，其實你越行得越 smooth 嘅咁樣。即係好似我以前一批貨入嚟，分鐘搞兩三個星期先買得。 係。 咁但係我哋而家熟咗啦，我哋都申請某啲嘅認可證咁樣，基本上一件貨到嚟大概七日，我哋就買得啦。甚至入嚟之前已經處理到啦，啲嘢可以。咁呢啲就係你要去裏面去試過或者去求證嘅嘢。咁但係呢個業你冇嗰個心態，你唔中意睇文字嘅就好困難，因為你聞唔到啦嗰啲嘢都。即係其實人哋講明俾你聽，你聽唔明白發生咩事。就算你打個角度聞都聽唔明白。其實係真係要揾一啲相關嘅，好似業你係做出入口買賣嘅，報關行係你。必然嘅 partner 嚟，即系你冇谂住悭到少钱，你悭到少钱分钟令到你拉大镬。我哋试过有个 friend 佢买类似咁嘅水货产品冇贴你报，俾人罚咗十几万，即系好少嘅台币，但系佢利润几万嘅，佢俾人罚十几万，即系你台湾人嚟，本地台湾嚟，本地台湾嚟，即系所以你要谂清楚你嗰、那个你嗰个投资成本同埋有啲咩犯罪你计翻晒落去。呢啲係喺做生意的過程裏面知噶，即係特別依家咁多人話做網購咧。我最初嚟嗰時做，因為我以前好細個讀中學嗰時，好似中六、中七成日買波衫上網。eBay 買翻嚟平價，香港咪 Yahoo 賣，好快嘅一個月幾萬蚊咁樣啦，係咪先？有時走去嗰啲波衫執笠倉，突然間執到集 JD， 咩不死鳥嗰啲成扎嗰啲肯保，以前嗰代咧50蚊一件，攞翻出去 bid 300蚊一件，哇！一批貨啊，賺幾皮嘢。即以前有啲咁經驗，所以我其實對網購幾有興趣。但係嚟到台灣，你發覺哇，呢邊真係唔簡單，真係唔簡單。啱啱做翻嚟好容易，做落咗哇，點開發票啦，點開發啦， 你嗰啲全部都係一啲你要知道，同埋你同你會計師溝通良好。如果唔係會計師都唔知道你做緊咩，突然間查有事嘅話，你會計師保你唔到嘅有事，即係所以講句。 同埋呢個網購太發達啦，即係你買一件產品，其實成幾版都係。 系啊， 可能上廿好期，我幾版都係 好快啫嘛。等件產品上去，大家只要撳兩個收screening tool 嘅，一係就最新，一係就價格。 係 咁樣撳完之後咧，就永遠得上面嗰十個人會買得到，後邊嗰扎咧拜拜， 得個擺字。 咁但係有好多，其實你見到好似好平面嘅一件事，其實可能裡面得兩個老細嘅，我咪開到四間咯，開到十間咯。我俾個感覺你好似拼價咁樣，其實我後面 set 得好貴，我前面 set 得好平。咁其實好多做網購好醒嘅，大家都好識，即大家執，總之都係嗰句啦。做網購離不開捉心理，就係捉消費者心理。離不開上網買嘢，離不開都係想貪平，係咪先？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貪佢方便， 方便啦、 啊。你捉翻佢呢兩種心態，然之後反過嚟用佢嗰、那個。網上嘅 tool 其實你知道點樣去處理嘢，咁但係呢啲其實變態快，你識得咁諗嘅時候，你嘅對手就唔組織到你咁諗。咁到呢啲方法佢處理唔到你嘅時候，佢咪走去檢舉你？好簡單嘅咋，學地話啊，我懷疑佢漏開發票咁樣，然之後佢查你，喂，唔好，就算你冇，你真係冇漏開啊，佢叫你對單你就死啦。好似我哋一個月開大概20至30本發票到，一本發票50張，咁你大概知道嗰個量一個月啫喎，咁 二三十本喎，咪成千件產品咯， 係啊，有冇一本50張咯，十本就100啊，係1000張，哇！大佬突然，我上次俾人查税啊，叫我哋查全年，哇！成10000張發票點對啊？仲要對翻嗰件產品咩 number 咁樣，仲要賣俾邊個？哇！真系佢咁样搞搞你，真系唔使做啊！嗰个月 咁呢个经历，我当时我都知道嘅。咁所以我成日都一直都强调紧，即系有人就认为我咩语言艺术啊，虚伪个伪啊，即系话我成日呃大家，成日氹大家，讲好似话做生意好简单啫嘛，你讲到咁复杂咁。当你真系俾人查嗰阵咧，你就知道我讲啲说话咧就唔系老点嚟嘅。 唔系啱讲，其实咧，呢、這个唔关乎台湾嘅，就算你其他国家，仲有香港都系。suppose 好多做生意，大家好快出嚟，你问所有公司都系有规模有成，同我哋啲 one man band 出嚟问，好快一开始出嚟嘅 POS system 处理好多货管嘅问题，进出行、盈利、税收，人哋系一个系统处理晒，点解人哋俾成100万-10万台币去买个 POS 就 run 一年？其实目的就系处理呢啲嘢，系基本上呢啲系做生意必须嘅，所以讲句。即係好少已經好似以前即係嗰啲士多式，除非你開免統一發票啦。咁但係呢樣並不適用於新嚟嘅香港人， 一定唔適用啦。你要發票 諗啦， 報税啊嘛， 最諗啦。咁所以你一定係硬住頭皮考一年。咁所以呢一範其實你已經你要諗清，你即係唔好諗住賣點賣一件 product 成功，你仲要諗埋你嘅貨管物流，你要處理得好。萬一比方說，好似我哋上次俾人查水，我哋都係嗰次賴完嘢之後，我哋先開始建立我哋個 system。即係總之啊，要查唔緊要，你話俾我聽邊張發票，我一撳電腦出到翻嚟，揾翻邊個人俾邊個，要放咩嘅，咁我就慳翻好多我逐張發票對你嘅時間。即係要有呢啲咁系統咯。其實做生意本身就應該係咁嘅，即係今時今日。但係就呢個係好多我哋前打工，除非你本身係做開貨管或者物流嘅，如果基本上大家冇呢個概念。咁呢啲係做耐咗之後發覺啊，其實係要有嘅嘢咯。咁冇嘅，呢、這個地方人哋翻轉頭又磨練緊你嘅意志。其實如果你係頂得順嘅，你係正面嘅，你都有啲運氣。其實呢度係幾好一個俾你去試創業嘅地方嚟講。 即係呢樣嘢我都成日都講嘅。雖然你話或者台灣經濟唔好啊，啲營商環境差咁，但係佢門檻低啊嘛。 即係所有嘢有好有唔好咯， 容易入場， 係啊， 入到場你先有機會。 系啦，但系记住入到场，即系怨言总有噶啦。但系即系我估大家就系、是，即系特别香港人之间啦，互相体谅一样就系、是，即系大家新移民嚟到真系唔容易。即系有时大家可能一个信多啲，一个信少啲，咁唔话话际遇嘅嘢，即系能够互相关心同关心。即系调翻转头，我嚟到你问我，我哋呢一区嘅香港人，即系大家都好算好帮手咯，即系各样那样咁。 即我都覺得好多時，即你個心態緊要咯。但係記住你要點樣去分析翻你身邊嘅人，即呢啲就講完咗啦。咁但係你要了解呢樣嘢，即每樣嘢總有好有唔好。你覺得越辛苦嘅時候，你頂得順嘅話，就磨練緊你。 即等於我當初翻嚟，我即係喺我啲簡單故事都知道，我做過媒體啊，嗰啲報紙嘅係全年無休嘅報紙，日日做，你得唔得？我有試過將我 job 判俾人嘅，如果有聽我講就知啦。我係 share 出嚟嘅，即係我判俾你做，你真係要做嘅。但係有人問過我，喂，我冇加放假咁，即係咁問我，喂，好似呢個係一個生意，我判俾你做喎，放假我咪請你打工喎。 我哋有時星期日喺度做嘅嘢，自己拉走我，費事俾劉建國過嚟望。我到时放蛇都望你七日，我已经冇休息嘅咁样，做你嘅咁样死啊！呢啲系要小心嘅嘢。 系咯，即系做首先你而家做生意唔系咁简单啦，一定辛苦啦，同埋谂好多嘢啦。 系啊， 咁头先讲好多制度上嘅嘢啦，你都分享咗啦呢两集。咁做生意方面咧，好似你都有啲特别心得喎，咪上 Facebook 啊，或者 其实我度啊，其实我冇乜特别心得，我都系学翻一啲，其实好多嘅台湾朋友建议我。因为其实本身我做嗰饭又得意啲嘅，即系我系因为冇乜嘢做，然之后有一排成日走去嗰啲批发仓出去玩，咁然之后就走去买车仔翻嚟试下卖。因为网上面好炒喎，有啲最初早期炒车就炒一炒啊，真系卖，到真系卖就唔炒车啦。咁我卖下开始嚟，真系做玩具批发贸咁样做埋落嚟嘅。咁其实你话有冇心得？我估真系你要中意嗰样嘢，第一，同埋你好熟个市场。台湾个市场、香港市场，即我唔知卖衫或者其他嘢，我唔熟，我只系讲我玩具呢一块啫，特别玩具里面嘅车仔呢一块。呢边系嗰个 Facebook 嘅销售量系大于好多平台销售量，甚至系实体门市嘅销售量。因为每个版都变成人数都不少，即讲一两万一啲大版，台湾可能有三至四个。咁你喺里面，我最初就系成日。固定每人拎住12點半差不多嘅時候咧，就鋪架車上去，之後就掃，可能一個人全買兩三萬車咁，好快，然之後爆貨咯嘛，咁就可以好似收工就走去同仔玩咁樣。咁但係越做越耐咧，發覺唔得，因為市場會扭轉，因為關乎到你個 supplier 同埋你嗰、那個地方嘅一啲，比方說當你係做水貨嘅，咪慳埋先算啦，因為呢度暫時未有代理商喺度。咁你賣毒市咁又多人飲嘅話，咁正常啊，生意好係咪？Once 總代理呢邊有人接咗啦 ，Once 總代理買咗價平過你啦，咁你就唔能夠再靠呢樣嘢，好似以前咁做，會變好快去變。咁所以就要不停去變啊。咁點解我哋一邊都係總代理？其實到關乎呢年齡，其實喺整個台灣，我唔知道其他產品係點啦，因為我其實冇乜點留意。就是讲我哋嗰份，就讲紧嗰个利润嗰、那个比例越嚟越低。由以前可能一件货讲紧平均利润有 30%， 扣埋税 25% 啦。去到后期太多人出嚟竞价，而嗰班人好多都系本身就冇租铺，亦都冇咩人工，纯粹学生嗰啲师奶出嚟。佢唔需要开发票，件货你卖95蚊，只系啱啱好连埋将嗰5%嘅税俾翻政府。全平手唔使集貨，佢夠姜同你買到87蚊嘅。喂，你同唔同佢比較咧？即係開始發覺唔得啦，你再去攞一啲個個都攞到嘅貨賣係唔 work 嘅。冇錯啊。 咁然之後開始就係諗啊，有啲咩獨特？ 一定要有啲獨家嘢噶嘛。 係啦，咁香港就係諗啊，有咩獨家？其實香港人嘅條件就真係獨家。你要將台灣嘢運翻香港，其實調翻轉頭，你都唔熟香港有啲咩係台灣冇。即係你聽我香港賣緊嘅台灣產品。有啲乜嘢係香港仲未入去嘅你要留意清楚呢樣嘢。If 你係做出口嘅，我哋最初都想做呢樣，但係發覺你個人長期唔喺香港，你又點做？即除非有人問下你嘅，但係極其量一單半單。最近有人問我哋嗰啲咩白藥，OK， 我聽到好幾好賺嘅啫，幾犀利個一個利潤俾我哋賣換佢揸好遠，揸好遠。咁但係嗰啲撇開唔講，純粹或者講就係、是、啊，開始要諗就係要入一啲。即係我哋長期喺度嘅，我哋只能夠熟到呢邊嗰個環境，今日點，聽日點，下星期點，咁唯有就係要捉一啲新嘅嘢入嚟呢個市場度去再做。咁但係過程度你可能會搞到啲水貨價又好，定點又好，咁你要做好多工作去 settle， 我哋前嗰排就係因為攞咗個牌子嘅車仔嘅總代理翻嚟做，然之後得罪咗對上以前攞開水貨嗰個。咁、 哦、 然之後我哋俾佢懷疑啦，我都唔 firm， 佢聽唔明我都話 OK， 咁懷疑啊，即係唔知係咪佢對落有好多呢啲嘢。 想聽識聽廣東話，未必睇我節目啦。 希望係。 使擔心嘅。 咁有呢種情況發生咯。咁所以呢個係要小心嘅，有時你唔係話純粹打開門做生意係。 嗯， 喂，你再明，佢再暗，佢真系点玩嚟噶？咁你要做好多唔同嘢，比方说，好似我哋点样将水货变成一啲我哋叫做真系行货去做啦？你点样好似学大公司去 set 一啲规模啊，一啲产品嘅独特性啊 ，set number 啊 ，series number 啊，点样做仿印啊？呢啲全部我哋要俾心机落去处理。 嗯， 咁变咗好多就系开始唔再系以前好细规模 one man band 有货去卖有货卖，而系你开始有 plan， 好似我哋下个月台北咁样，我哋直情租埋玩具展，我哋租个 booth， 抌冇多钱嘅咁样，喂唔好咁讲，要搵呢啲机会咯，如果唔系就永远喺西屯呢个位，真系做唔出，你永远喺虾皮里边你都走唔到出去，你唯有喺嗰啲位你搵机会。然之後可能俾一啲錢你計下數，買到某個數，可能你為咗翻屁咪做。其實即係去學一啲大公司或者中小企嘅規模去做一啲嘢，咁先至叫做。但可能好多人同我講，其實睇到台灣辛苦做咩，我自己問我自己做唔辛苦做咩。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頭先我話，即係做好多年，咁依家收翻嘅生活，我仲 control 到嗰個環境咁 温。做生意邊度辛苦㗎啦？ 喂，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自己有時都會諗嘅。啊，我嚟呢邊嘅時候，我想陪我仔女。 嗯。 咁有時真係忙到，好似上個星期好慘，我前個星期好慘，趕住翻香港，有翻踢波甩底。 踢波甩底真係曬冇。 你嗰晚都好慘，嗰晚突然間香港有批大貨要過嚟，嗰批貨唔知十零萬港紙，真係好多。咁、嗯、但係對於我嚟講好多。咁因為我哋好驚水貨，成日傾咁大我哋。突然間個倉務唔知有啲咩問題，批貨喺我翻香，原本應該係我翻香港之前發到，點知佢冇嚟到。 嗯， 哇！你企喺度，我翻咗十幾日，我十幾日時間賣唔通喎，賴嘢啊嘛！嗰晚咪傍夜三更喺度執手尾，波停唔到，同阿星哥嚟講，哇！咁啱個仔黐住我，黐得好緊要，即係俾我狂鬧嘅，即係所有情緒發泄喺身上邊， 咁慘， 好慘啊！慘到之後，我事後我其實我鬧一路鬧佢，我自己都喺度問我自己，就唉，我都唔想咁樣。但有時真係無可奈何，即係有時去到嗰啲位，自己就去到嗰啲崩潰位，即係呢啲講個人情況。 明白嘅，佢好彩佢仲曬，唔記得嘅。 唔係，即係 好快唔記得㗎啦。 衰係大人自己記得，但係即係我只係想講就係你要鬧定係點啊？即係好似好多香港人過嚟嘅時候，大家都諗話啊，等我哋賺到順利，我哋先再請人。但係其實適當地喺早期可能請 part time 或者去適定一啲你之後想發展對你有幫助嘅一啲本地人，其實係有需要嘅。 嗯， 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其實我哋都 plan 緊請翻一啲喺呢方面係 pro 嘅一啲人，咁可能佢好多時係以前一啲車友啊嗰啲，其實佢係幫到你嘅 business 嘅時候咧，其實係絕對有需要請人。縱使你嗰陣時可能仲係掹掹緊每個月，但係其實可能佢會帶俾你一啲好多唔同嘅經驗，即試嘅半年大家唔得，咪攞嚟開咯。 呢個就所謂做生意嗰個計劃啦，長遠嘅一個策劃啦，咁講啦。 但係其實呢樣更加，我覺得要，喂，因為其實大家都覺得，其實好多大家都做生意，包括做特別做食嗰班朋友啊，即大家聽過就係好難請一個好嘅人。玩嘢又多咁樣， 緣分啦都係。其實我都請過人，我都知道 請嘅問題。但其實真係不能夠唔提醒自己，做生意請係個必經階段嚟。If 你個生意係諗住長遠，係即係你好難呢個年代，因為嗱講緊以前啊，你一間士多可能你賣嘅嘢，因為以前個網絡上面資訊冇咁發達，你嘅產品嘅利潤仲講緊可能有100%甚至50%。叫合理，你可能以前你只是用5个钟头可以赚20000蚊嘅钱，依家你个比例已经缩到得翻10%、15%嘅时候，你可能要用30个钟去赚翻同一嚿钱嘅时候咧，咁你就要去思考呢个问题。我而家就正喺呢咁嘅位置里边，咁所以要问翻自己有冇呢个心理准备，就系、是要面对呢个问题咧。又嚟台湾而真系谂住靠做生意去维系，真系。 即係有幾多個好似之前睇過我篇新聞咩蘋果洞啊，咩巴提亞移民定唔知咩咩移民 啊？ 即係人哋大 bank 卡本身可能我唔知，即係我自己又唔熟股票，我冇錢啊去問股票市場，我心諗你佢唔問我攞翻鈔先，即要諗清楚咯。 咁訪問嘅。系噏嘅啫， 唔系咁我都信嘅，咁讲得出都系我自己嘅，咁但系 好多都乱噏嘅啫。 咁但系真系要问清楚，即系要讲下自己人生计划嘅话，即系我自己都唔 expect 我自己永远都要咁样落去，系啊。咁所以我哋都不停喺度求变，咁但系依家叫做啱发展第二年，开始 smooth 啦，即系我哋叫做有啲。dealer 定期同我哋去攞貨啊，咁我哋每個月都有一啲叫做 so far 穩定嘅收入，咁樣去處理。咁但係當然你仍然要好留意個市場，因為有時好多投訴。比方數先，我自己15個下家咁樣同我攞貨，突然間有一兩個曳走去減多10蚊20蚊，可能你嗰晚就唔使瞓。喂，佢減價喎、啊，你想同佢講下咁噶，破壞規矩喎、啊，大家買呢個價喎、啊。你唔好，你作为总代理，你冇得唔应付呢啲嘢，你要应付，你要处理咁样。 咁啊，总之做生意就除咗辛苦，即基本工作嘅辛苦之外，仲要应付好多唔同嘅嘢啦。跟住头先阿 J 先生讲到嘅未来规划啦，要请人啦，点样搞大你嘅生意啊？咁其实真系仲有好多嘢。 其实上次嗰排国税局又 send 咗封嘢，我哋因为我哋外资变外资，佢就要我写晒呢几年嘅 plan。我都觉得好啲莫名其妙，我听佢哋讲以前都唔使。不过谂谂咁又系嘅，即系佢望你想做得耐嘅，问下你都正常嘅。 咁亦都嗱，首先我成日都讲嘅，我嗱不存在咩歧视，亦都不存在啲咩好憎，我唔讲呢啲，我就系讲个事实啫。咁近呢两年咧，的而且确好多，所以台湾移民热潮开始咗之后咧，的确系一班啲嘅香港人嚟到咧，就攞身份证之后三部曲 close 间公司攞钱。跟住走人，即係翻港三部曲，咁令到台灣嘅移民署啦，同埋一啲可能國稅局包括在內啦，咁啊，而家好多嘢就越嚟越麻煩啦。 咪其實你問我咧， 呢、這個大家都要了解 嘛。你問我咧，當我係即係我自己遇上嘅時候，我當然我俾人查嘅時候，我都話搞錯，我轉台資，我唔係執笠，點查我？但係執笠我唔使查，搞錯就講得錯。係 啊係啊， 即係遇上啲情況，但係又平心而論，即係當阿傑大哥你咁講嘅時候，即係。调翻转头咁讲，其实有阵时即要自己都有啲反省嘅、即系再想延伸或者可能调翻转头，其实有时系有一啲必要去问下自己，即系其实人哋问你，你嬲可以嬲，但系 if 你真系俾唔出嚟嘅时候，其实可能就要谂下，即系适唔适合咧？即系冇得绝对讲，你决定咗做边份，即系唯有就系、是。即系唔好怨天怨地怨啊！即系闹一两句呻下，呢啲脾气 O K， 但系唔好放弃咯。 系 啊，呢个系真的。即系讲真的，你问我哋香港人其实好幸福，即系打十年工、十零年工，有够钱可以嚟移民。你望几多台湾打细工咧？即系嗱，你唔即系怨言 O K， 但系唔好成为咗你觉得嘅一定系。即系喺呢个地方，喂。你話台灣點唔好理望下台灣人又地震又天災又成，又話每五屆所有嘢又轉一轉咁樣，你話好唔穩定？喂，你見到佢哋仍然都係小確幸，喂，有啲人仲係走少雲嘅小確幸，喂，你試下好似佢哋咁啊，你笑唔笑得出？喂，人哋好積極嘅開緊，即係呢個係真係真心講句，即係我唔係話撐唔撐呢個地方，而係你喺裏面你要分翻開，到底乜嘢係一啲真實嘅事實同埋乜啲嘢係一啲你自己只不過遇上一啲不幸嘅事情發生嘅嘢咯。如果你好多嘅決定係因為脾氣而做嘅話，其實就要小心諗下你自己真係適唔適合做大人，真係要諗清楚。如果唔係喺呢個地方，你只會帶住一堆怨恨翻香港。 冇錯， 即係杜文澤成日講啊嘛，台灣已經冇得再退嘅，再退去邊啊？係咪先？你仲想點啊？咁樣，即係呢個係真係各自大家要諗清楚嘅嘢。 冇錯啊！即係等於我同人講話，我做咩生意？即係幾年之前，我做足球生意，啲香港人聽到話：，哇！足球台灣沙漠嚟嘅喎，咁你都做啊？我足沙漠咪好咯，空間咪大咯，任我發揮。喂，你向積極方面去諗啊嘛！ 你向思維，我決定咗你喺呢個地方點樣。 我球場俾人抄家，咁通過日日鬧政府咁咪得㗎啦。 係啊， 咁我都要面對 嘅，可以呻下，可以 鬧兩句我都有。咁但係之後。 咁積極面對，咁跟住嚟緊做翻咩生意，我都要生活噶嘛，係咪？ 所以我好中意上嚟坦白講講嘢，同你傾。 系啊， 每次讲完之后咧，其实自己就反省咗。 咁又得闲上嚟讲多几句啦，因为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超晒时添啦。咁啊，咁啊，好多谢阿 J 先生啦。咁啊，今次即系呢几集都阻咗好多时间啦。 唔会。 再过一排，过几个月，等佢有啲新嘢，去完台北咩展览之后，有咩心得啊，再同大家分享下咯。 哦，到时我有机会台北过嚟打下招呼咯。圣诞节嗰几日喺世贸。 圣诞节嗰几日世贸啊，咁即系话我呢集一定要快啲出先啦。圣诞节 唯一一间香港厂商，到时你喺度讲广东广式国语嘅嘢， 去撑下啦。好啦，咁啊，今日唔该晒，咁啊，多谢先，拜拜。